加入城寨的 Patreon。 咁好多 Patreon 的朋友都問我哋嘅節目有冇聲音版啊？咁其實而家大家留意我哋嘅 post 咧，譬如今集我哋完咗咁啊YouTube 嘅 audio 版咧擺咗喺度之後咧，咁亦都會有特別另外一個 download 條聲落嚟，然後再 upload 翻上去擺喺 Patreon 嘅呢個叫做個題標題一樣嘅，譬如全面管治下的抗爭咁啊日子啦，咁然後會括住聲音版嘅，咁嗰個就係齋聲嘅，咁就係方便大家唔使用 data。因為 Patreon 的好處就是你 play 緊 audio 嗰陣時，佢唔會好似 YouTube 咁樣 lock screen 噶嘛，咁你可以一路聽一路做其他嘢 ，WhatsApp 啊、睇電郵啊乜都得嘅。咁啊呢個就係喺 Patreon 裏邊有嘅。咁大家記住啦，就呢個係聲音版嚟嘅。咁如果係要download 嘅話咧，就係喺嗰個嘅我哋而家嗰個直播版下邊係有嗰個 download file 喺度噶嘛？阿健，而家冇而家嗰個。聲音版就係會大家可以喺嗰度聽到噶啦，就係 click 嗰個嘅聲音版。咁因為原本我哋擺嗰個，大家就想直接 play 啊嘛。咁我哋就而家換咗一個，就係喺嗰個 post 下邊可以 play。應該同阿蕭生嗰一樣。咁我睇蘋果就報阿蕭生嘅 YouTube 咧，就俾黑客攻陷咗，就竟然係用佢自己嘅一個叫做點播嘅呢個作出呢個投訴，翻蕭生自己咁樣。咁啊大整蠱啦，咁啊刪曬啲片，得翻一條片。咁 YouTube 亦都即係聯絡咗蕭生，亦都聯絡咗 YouTube， 即係話會呢個係行政錯誤，我唔知咩叫行政錯誤啦。其實如果俾人 hack 咪俾人 hack 咯咁。咁但係如果 YouTube 都俾人 hack 咧，咁啊大 Q 鑊啦，我覺得。即係話呢個我嘅估計咧就正確嘅。我而家慢慢咧會做多啲係 podcast 嘅，即係 audio。咁當然 audio 嘅大家可能習慣咗呢六年嚟都係睇見我貓樣嘅，就會可能唔係好習慣啦咁。但係始終要做定一個準備，我覺得呢個準備係咩呢？可能喺日後嘅時間裏面呢，我哋承載嘅節目如果係當然可以係喺 audio visual 嘅 platform 做到，當然係最好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哋都會喺一個 audio 嘅 platform 裏面呢，係俾大家有機會聽到我所講嘅嘢，分享我自己嘅一啲觀點。咁睇唔到樣，其實聽到聲，我覺得都OK 嘅，我覺得大家都會接受。咁因為有知你知一啲叫不可抗力嘅外來因素，係令到如果 YouTube 會我出現蕭生嘅情況不斷出現，咁點咧？咁係嘛？恢復翻又要一段時間，又再嚟，又再恢復翻咁啊。咁如果 YouTube 嘅 security 網上嘅保安係咁渣嘅話咧，都幾得人驚。大佬，你分我哋咁多廣告費，仲要經常去執行中共嘅黃標指示。咁究竟係行政失誤定係人為呢？即係大家自己估下。咁啊，翻翻嚟頭先講啦，就係呢個嘅三個時段裏面去到第三個時段啦，就係呢個2014年到呢個2019年啦。咁中間2012到2014咧就係一個轉接時間，就係習近平上場。習近平上場之後咧，其實喺18大裏面胡錦濤發表關於港澳的政策裏面已經清楚講到明是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然後就到再先至講呢個一國兩制下邊嘅呢個社會穩定啊、繼續發展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當時已經突出咗呢個國家主權嘅同埋國家安全。咁但係真正系統化、理論化，我頭先講啦，老江年代係人治嘅，即係我係老董嘅 friend， 老董係我 friend。我就信佢去北上述職係乜都唔使帶嘅，吊吊揈咁上去。咁去到咩咧？其實喺中間2003年之後咧，已經係出現一個過渡時間改變啦。就係、是、述職係要有文件啦，有主題啦，有討論。但係嗰陣時嘅述職咧，仍然未去到啊梁振英年代述職嗰個規範程度係咁高。咁呢啲儀式，大家唔好睇小喺中共眼中。呢一啲嘅所謂禮儀式嘅嘢，其實好就好緊要嘅。中國歷代王朝都係嗰啲禮儀係好緊要嘅嘢嚟嘅，係講緊嗰個權力關係嘅。其實佢哋體現嘅權力關係就係喺呢啲咁嘅嘢嗰度。咁去到2012之後咧，實際上已經係清楚確定嗰個規範咩咧，要提交報告啦，同埋嗰個座次嘅安排啊。嗱，呢啲係微言大義嘅嘢喺裏邊嘅。個座次嘅安排，如果係董建華年代係點嘅咧？咁咧，我哋成日都話嘅係要半邊屁股坐凳嘅。 咁咧就嗰張大梳化咧就係斜斜地，大家有少少面向面，又唔係話完全向住正前方。咁所以咧，如果我要同阿，如果我係老董咧，我要同阿江澤民講嘢咧，我就要咁樣側側身。咁側側身嘅話咧，咁你先至可以咧係正面面對佢。咁所以喺呢個時間裏邊咧，你嘅支撐就只可以有半邊嘅呢個屁股係坐喺梳化。我懷疑佢腳痛都係咁嘅原因。咁跟住你睇下而家就好唔同啦，已經係曾蔭權年代都仲係袁澤江澤呢個董建華嗰陣時，但去到梁振英年代咧，就已經係習近平坐喺中間，兩邊一邊係負責香港嘅中央官員，一邊就係最近習近平嗰個係行政長官啦，然後跟住就係負責嗰個事務嘅香港特區政府嘅官員。而老闆就坐在中間，大家兩邊一起開會。那為什麼會有什麼變化呢？是不是因為他管不住香港呢？才不是，我覺得那個是要顯示到中央在香港的領導權。所以我說他這些事後面是有一個轉變在這裡，而這個轉變呢，你要知道中共的管治方法，他不是說口噏噏的，在管治的方式改變之前，他有一個所謂理論的醞釀，然後到再到統一思想的過程，然後再到執行。那個理論醞釀是什麼呢？這個就是跟在2012年國教之後，反國教之後跟著了出現的佔中運動有關了。這個就是佔中運動，由2012年國教完了之後接力，就是戴耀廷的佔中運動。那中間有公民提名啊等等，那就開始破局了。因為當時對中央嚟講，佢覺得喂，你攞公民提名嚟，即係要挟我啦。跟住就開始定性，爭取普選就係爭奪管治權啦。你問我，當然呢個唔係一個理性嘅理由啦，呢個肯定係即係堆砌出嚟嘅理由。而係真正嘅理由就係佢要改變嘅政策。用我哋嘅講法就叫做搬龍門兼走數。用佢哋嘅講法，用北京嘅講法就係一國兩制實踐咗一段時間，需要調整啦。呢個就係中共的官式的講法。咁2014年的國務院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就係嗰個開始啦。今時今日我哋所發生嘅嘢，包括今日所發生嘅嘢，我覺得都係2014年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嗰個嘅啟端嚟嘅。佢就全面將成個關於一國兩制的權力關係呢，用一種他們的方式去表述出來了。這個就是總結為一個叫做全面管治權這五個字。但是全面管治權是什麼呢？這樣大家有機會可以去 BBC 的網站呢，去 search 強勢公，打強勢公的名字下去，那你就找到他一篇文章，就是闡述這個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所講的全面管治權。咁究竟全面管治權同全面管轄權同主權有咩唔同呢？佢第一個表述好似係主權咁樣，佢就話因為嗰個香港嘅嗰個政治嘅體制嘅建立，係先由個主權國由英國移交俾中國，然後中國再授權俾香港按照基本法去建立嗰個高度自治嘅體制，所以呢個係全面管治權就等於主權，在這個 level 那裡講，即是說它是一國的一部分。如果它是一國的一部分呢，而中國是一個單一政治體制的國家呢，就是所以共產黨的政府呢就會對它的管轄的領土裡面呢有一個全面的管轄的權力了。這個是第一個意思來的，其實。但是這個意思沒有概含到它現在所做的事的，其實。我哋冇否認過喺一國下邊你有嗰個嘅主權喎，但係而家嘅問題係咩咧？佢嘅意思摸定一個主權嘅意思，而係包括埋就係喺基本法裏邊所擁有嘅中央權力，同埋冇剩餘權力，冇提嘅都歸佢。呢個第二點，第三點係咩咧？就係最重要啦，我覺得就係權力轉授、轉授論呢樣嘢。轉授論的意思就是說，我給多少你有多少，我可以收回， 我唔俾你，你就冇，因為嗰個主權係先交咗俾我，我再交俾你啊嘛。即係話英方將個主權交咗俾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再將按照憲法同埋基本法將個權力交俾特區政府去成立呢個特區政府。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轉授嘅過程。你我係授權你去睇住當嘢啫，其實你係 keeper 嚟嘅。呢個就係我嘅講法啦。即係話我呢個字頭開咗一檔賣老番嘅，賣呢個冰毒嘅。嗰、那個冰毒裏面咧，嗰啲貨就是我嚟嘅，嗰啲老番碟係我嚟嘅。你林鄭長官即係個 keeper 嚟啫 ，keeper 就係話我轉授個權力俾你，你幫我睇住當嘢去賣貨，但你冇權定價，係嘛？十蚊兩隻就十蚊兩隻，十蚊五隻就十蚊五隻。你亦都冇權去將嗰啲錢自己代咗佢。我一個禮拜出500蚊俾你，就500蚊俾你。不過你有個條件就係海關警察嚟掃場嗰陣時候，你要頂罪啦咁。咁呢個權力轉授嘅意思即係話咧，就係衍生到一個月前所關於基本法22條中共政黨組織在香港嘅角色嘅問題啦。嗰、那個就係佢所謂嘅佢超越於基本法22條啦。因為喺咁嘅理解下邊，唔係淨係國防外交先歸中央管啊嘛。嗱，我嘅理解唔係喎，我就睇法律條文嘅啫喎，我理得你當日你點諗啫？我就睇住基本法所寫嘅啫喎，基本法嘅寫法就係國防外交係歸中央管轄嘅喎，呢個冇異議喎，大家係咪？咁即係其他嘅嘢就係香港自治範圍喎。原來佢話俾你聽錯，我哋呢個理解係錯嘅，根本不存在咩國防外交以外嗰啲嘢係你呢個問題，嗰檔嘢係我嘅。即是说在这个场里面，在好景这个场里面，那档东西是我的。我打本你去做，主权当然是我的啦。你怎么可能在中间就是说不是、啊、卖碟那些是你，但是、跟着那些我在这里开档卖鱼蛋行不行啊，这样。No way。你不可以就是说碟归我鱼蛋归你都不行。好了，他看不看到这个冲突呢？他看到的，其实。他看到呢個全面管治權同高度自治權之間係有一個張力同埋一個衝突喺度嘅。咁但係我以前都講過，中共嘅領導人咧最中意講佛偈嘅。你又要處處對付呢個疫症，要零風險，要保護人民性命財產，同時不能夠影響國民經濟。佢永遠都係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呢種佛偈式嘅政治論述啊。是會令到他處於一個最有利的位置。如果你搞地攤經濟，我就話你喂，呢啲嘢會影響到呢個咩嘅喎？市容嘅喎，影響呢個人民健康嘅喎，唔掂嘅喎，係嘛？跟住你檢疫去到最嚴厲嗰陣時候，佢又話你喂唔得嘅喎，咁樣影響經濟發展嘅喎。佢點都贏噶嘛？到最後尾零感染個案，佢又贏，因為主席話大家要嚴防呢個疫症零風險，跟住。經濟復甦佢又贏，因為點解啊？主席話喺經濟嚴防疫症同時要振興民族經濟，所以佢呢種講法係冇意思嘅。我覺得喺我的角度嚟講，因為根本上佢冇一個所謂要乜乜，既要乜乜，又要乜乜，既要乜乜，又要乜乜。你打開嗰啲嘅政府工作文件，咩18大、19大，咩幾中全會嗰啲報告，全部都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呢種咁嘅句子結構嚟嘅，呢啲句子結構最重要就係話，其實你話清楚俾我聽，喺乜嘢條件底下做乜嘢啊？佢唔係嘅喎。好啦，既有全面管治權，又要同呢個高度自治有一個磨合，有機地呢個融合定唔知乜鬼嘢，我唔記得咗習近平嘅講法係嘛？有機定唔知咩咧？真係抄極都睇唔到嘅，真係。總之就是、勝利球迷啦，即係攻就佢贏，字就你輸。但呢個全面管治權嘅理論咧，係將過去喺頭嗰兩個階段，即係1997到2003、2003到2014呢兩個階段嗰、那個嘅對一國兩制嘅管治方針政策，全部明確化、具體化、規範化啦。我覺得係嘅開始嚟嘅。 這個全面管治權的論述。那結果首先會出現的是什麼呢？就是他會，你扭回轉頭，全面管治權之後跟著迎來散運，散運之後他做了兩個動作，一個動作是 DQ 梁油，用人大釋法，第二個動作亦都是用人大釋法三步走一地兩檢，就是他實現這個全面管治權的一個方法，就是主動釋法，不是由法院提請人大釋法，不是有爭拗的時候才釋法，而是我見到我認為不妥的事我會釋法，這個就是在全面管治權實施的初階，我覺得就是我認為有什麼不妥我會主動動你，梁油宣誓就是了。大家你想回轉頭是嗎？好了，然後跟住就是什麼呢？跟住就是剛才我講過控制立法會的選舉政黨扶植他們自己的派系，令到議會林立，全部要等發叔的時候大家要去向張曉明赴京請罪，那次投票失敗，即全部喊曬，大人大姐林建峰啊，這個葉劉啊，個個都喊的嘛。好了，跟住最重要其實是控制行政機關。其實很多人沒有想過，無論今天的國安法，今天聶德權所講的事，我覺得最終最終中共，你想想，立法會當然直選的部分他用 DQ 啦，去將那些他不喜歡的候選人將他剷除啦。好了，選到35家他會收買啦，他會收買那些有動搖的人啦。我說甚至某一次投票裡面又主動去釋法，然後說你違反誓言啦，去 DQ 那些議員啦，在之後他都有這些方法去對付。另外那些建制派就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他培植的了，沒有再沒有本土所謂的四大天王年代的建制派了，所以由建制派變奴才派就是這個原因了。程介南、曾玉成、曾德成兄弟、陳婉嫻都是本土的親共人士，他是在本土社會出來的，但現在那些你容海恩，我想問一下，其實你都不知道他從政的歷練是什麼，怎樣爆出來的。其實這個陳海恩、鄭永信等等這些，他現在就是一個模式去吸一些人出來，他樣子是香港人來的，他就是一個投票部隊，一個投票機器來的。你看陳海恩進去做過什麼，大家完全除了他最後好像被許智峰那些的腐爛植物，他住在他坐在那個議會最遠的地方，居然暈倒，見個新聞之外你都不知道做什麼，完全總之到時都有禁制。好了，他就要一個學一國兩制的學，而這個全面管治權最終的實施的形態會是什麼呢？他有一個黨組在這裡，這個黨組是要將基本法所設定的一些的防火牆將它全部拆除，譬如我要打重字，海關就會用這個的叫做 Not Made in China 那個這樣的一個廣告 get 嚟話俾佢聽，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拉咗佢兩個人。呢個就係由個黨後邊會有個咁樣嘅控制。以前唔係嘛？以前喂，我仲記得民主女神像阿李卓人擺喺銅鑼灣時代廣場，政府部門喺度拗，喂，呢個唔係警察執法嘅喎，呢個係食環嚟嘅喎。譬如阿牛寶吊號出海，喂，邊個去執法？唔好俾寶吊號去啊咁樣，因為中日而家 friend 緊喎咁樣。當然鬧交嗰陣時佢俾你去啦。現在不得喎，咁樣咁你話喂唔冇法例嘅喎，不如放啲老鼠上去，話佢隻船有老鼠啦，咁樣就係咁啫嘛。呢個就係一國兩制裏邊香港呢一制本身佢有一啲嘅制度裏邊英治留低嘅一啲制度上邊嘅監察，制度上邊嘅互相制衡同埋監督嘅角色，同埋一啲叫做 JR 司法複核，係一個普通法嘅系統裏邊嘅行政獨立，我覺得係。但係你執行唔到黨嘅意志喎。黨要你全線打重字，郵差不可以幫他寄信，海關要上去查他，看看黃之鋒的底褲寫著 Not Made in China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是這樣嘛。他是要動員整個香港的鎮壓機器，由國家機器指揮特區政府頭指揮手，然後全面主動出擊去打擊他覺得是威脅國家安全、唱衰大陸的媒體也好、政黨也好、KOL 也好，甚至學校裏面一個老師都是。全面管治權不是止於對行政機關、 對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的控制，控制了那怎麼辦？他有個實施的藍圖的嘛，他難道掌握了權力的嘛，跟著坐在那裡。所以我覺得 Martin Lee 就有少少天真，有少少傻，即是說什麼呢？欸，你不要搞了，等我搞23條。其實那個都不是個重點，我覺得很多人罵他，當然就說你縱不縱火，你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啊，這樣。就是因為我覺得全面管治權，國安法其實都是全面管治權下面的其中一塊砌圖來的，其中一塊砌圖。即係當然我冇一個水晶球，我都話我睇唔到跟住落嚟 proceed 嘅係點樣。但如果你望翻由2014年開始，佢由人大釋法 DQ， 然後到一地兩檢三步走，到送中修例，佢慣咗一鋪重嘅。點解？因為送中修例係啱啱好緊接於呢個一地兩檢，而佢覺得主動出擊呢一嘢，林鄭月娥立咗大功。能夠適當適時全方位配合中央，結果俾佢搞呢個用陳同佳案去包裝送中修例，其實係國安法嘅 A 級版 version 1.0。結果砰一聲爆炸，點解？就係證明咗佢喺2014年到2019年呢五年時間裏邊，佢表面上係節節勝利，表面上係吹呼拉鬧，係令到成個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的公民社會陷入一種內部指責分裂的狀態。而去到最後一地兩檢的時候，我每次我都說去到煲底看到得百零友在這裡，劉曉波死的時候我們去示威得百零友在這裡，他贏了的，其實根本是，但是他不知道當他這個全面管治權一直推進的時候，其實他積累了的社會矛盾一直按下去，一直按下去。好了，因為一個送中修例的恐懼，結果出現全面的大爆發，再加上警暴，出現更激烈的抗爭。你以為香港激烈，你現在看美國，因為警暴引發的抗爭是同樣那麼激烈的，根本是。好了，這種這樣的狀態裡面，究竟是不是要去修正這個全面管治權？不是只是國安法，我經常都說，而這個在全面管治權的理論，一種激進和左傾的政策下面，對香港的政策是不是需要徹底地修正呢？當然你看今天張曉明的講法就不會了，他很清楚說了出來，其實他不滿意那些東西，其實根本就不是關什麼本土恐怖主義。你不要當香港人傻了，真的，我們一早知道，也都很難得你這麼老實清清楚楚說出來，對傳媒對國家的負面報導，這個本質上是顛覆中共對國家的領導嘛，他的講法來的，這個是。好了，咁你跟住喺呢個咁樣嘅理解下邊，就有基本法22條係咪規限中聯辦嘅問題啦？正正就因為個權力係轉授噶嘛，佢覺得佢個理論啊，我就係話全面管治權裏邊唔係等於主權嘅論述，喺國際法裏邊叫做呢個 overall jurisdiction， 唔係呢樣嘢嚟嘅。我覺得大家唔好俾嗰啲法交嘅言論去迷糊咗你。最終佢係講緊黨嘅絕對領導，我覺得係。他台面用什麼都不要緊，最終是黨的絕對領導。如果是黨的絕對領導的話，即是說我叫公務員用食環條例動這個蛋卷鋪就動它，然後同時間調動其他的執法部門去動它，這個就是他希望可以做得到，就是完全將香港特區政府不單止對行政長官的控制，剛才我講過實質任命、述職這些安排，還有直接下達指令這些安排，林鄭月娥已經充分體現她是一個傀儡政府來的，其實。但是她同時還要什麼？是要令到下面聶德權下面那一陣，首先 AO 幹部化，我叫你 DQ 你 DQ， 你不要理 JR 我們會輸，結果輸光了，劉小麗贏，是嗎？這個就是證明根本上當日他們，如果你俾 A.O. 做，佢一定會睇睇，喂，問一問律師意見 ，J.R. 會唔會輸先？你咁搞法，如果輸就唔好去啦。正正就是一個黨嘅指令，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咁佢咪去到盡咯。咁好啦，呢種唔係咩底線思維，乜都唔係，我覺得，亦都唔係習近平個人，佢因為戰狼好戰等等，亦都有當然有中美鬥爭嘅關係呢、這個角度去考慮。但係呢種頭先我所講嘅 嗰個方向、嗰個目標、嗰個路線圖喺18大已經 set 咗喺度，19大講過清清楚楚。今日張曉明都有 record 噶，佢話19大嗰陣時候我哋已經講過噶啦，係嘛？呢、這個咪就係2014白皮書之後清楚闡述嘅2017年嘅19大咯。咁喺咁嘅情況下邊，嗱我就係話，即係就算你話我哋喺國安法裏邊讓步，我幫你搞23條啦，對唔住啦，唔好嬲啦。其實係改變唔到嘅呢個情況，係改變唔到。但你話係咪好絕望咧？咁樣，我最尾我只係想講一講，有幾個重點嘅一個思考嘅方向，我覺得，既然佢係一個全面嘅管治權，一個黨對香港嘅鎮壓機器。政府機器的全面控制，打通了將過去所有政治中立、公務員政治中立和公務員個的互相制衡等等這些東西、普通法對他們的制衡徹底打破的時候，其實 DQ 是很惡劣。為什麼？這個就是普通法對他們的制衡，本來是不應該做的，他們照做，結果范國威無端端沒有了個議席，是嗎？周庭亦都是一樣、令到、歐樂軒沒有了個議席，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受害者来的，其实根本是。犯错的就是个 DQ 主任和后面的律政司，然后升官发财。这个就是败坏了香港整个。你以为香港金融中心不变这件事，只要我们维持联系汇率，维持可以继续集资就 OK 吗？当你整个官僚系统是变成干部系统，是变成有些企业不可以查，有些可以查，有些全力打击，譬如汇丰可以全力打击，其他中資唔使查嗰陣時候，你估會點咧？呢、這個就係 erosion of 嗰個香港一國兩制，唔係高度自治，唔係淨係選舉啊！我覺得，同時就係你嗰個行政中立同埋 level playing field 啊嘛。如果呢樣都毀壞埋嗰陣時候，這個就徹底玩完噶啦，真係係翻唔到轉頭。佢係變成唔係新加坡啊！對唔住，新加坡喺佢哋。面向呢個嘅國際社會嗰邊，佢哋都係保秉持住一個相對中立同埋 level playing field 嘅一個遊戲規則嘅。佢哋嗰啲法院嘅判案，除非係涉及誹謗李光耀嘅啫，其實係。如果唔係，你上訴到去佢哋嘅最高法院都好啦，終審都好啦，枢密院都好啦。實際上佢哋嘅普通法都係按法律去判嘅，係冇個黨委指示佢哋一定要國企贏嘅，其實係。因為始終佢哋係美國派喺睇住馬六甲海峽。嘅打手嚟噶嘛，美國佬睇住佢噶嘛，都係。所以我話香港係唔會新加坡化嘅，點解？因為佢一定係深圳化，一定係深圳化。咁你作為一個我又唔會走，我又唔會離開香港，咁點咧？咁，我覺得就提出兩個觀念。我今日喺個座談會嗰度，一個叫運動戰，一個叫陣地戰。呢個就係嚟自呢個意大利嘅左翼理論家 Antonio Gramsci。葛蘭西的理論就是在一個公民社會裏面要對抗，當然他當時是對抗那個的調翻轉，對抗那個資產階級政權，但同或者對抗法西斯，他的分析是，但如果同時我們對抗一個獨裁政權，在公民社會這一邊的時候，運動戰的意思就是說我們 war of maneuver， 就是譬如一些群眾的動員、街頭的 衝突、街頭衝擊，這些即是以運動形式和對決形式出現。 War position 是什麼呢？就是你去建立一些 historical block 的意思，就是你建立一些據點，在一些據點裏面你要固守這個陣地，然後呢是去形成一個的這樣的網絡的陣地。如果那個全面管治權是全方位的，咁、那、嗰個抗爭就係好漫長同埋全方位㗎喇。其實香港而家係由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獨立嘅一個政府，慢慢已經去到一個 soft authoritarian， 下一步就係走去咩 dictatorship 獨裁。呢、這個獨裁唔係行政長官獨裁，係列寧式嘅政黨獨裁。記住，香港嗰套政治建制已經玩完㗎喇。其實英治留低嘅嗰套政治建制已經全面被改組成為列寧式嘅幹部體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吸收当年一个公民社会怎样在一个 dictatorship 的下面怎样去运作呢？这样。正如刚才我所说，去教育的阵线里面已经开始出现 跟住我覺得就會出現篤灰啦，根據教師的政治言論審查啦，然後去對付他們啦。好啦，如果出現嗰陣時候，咁係咪就發個聲明譴責楊潤雄或者譴責個辦學團體就算呢？咁樣我覺得唔應該係咁。其實我哋有嘅教師公會嘅組織係要有佢哋更加強嘅法律支援，去組織一啲嘅法律嘅中心去支援呢啲老師嘅。其實正如我哋城寨有個節目叫做解圍，咁啊莊榮輝雖然佢選年年選區議，屆屆都選唔到區議員，但係咁多年佢繼續做一個叫做反圍標大聯盟。就是所有呢啲法團裏面對付圍標、對付大廈重建嘅問題，係嗰啲嘢係冇 limelight 嘅，我覺得。但喺個公民社會裏面，正正就係我哋需要更加多建立呢啲陣地，你先至可以係直情係即係每一個解僱、每一個教師嘅清洗，甚至係將來公務員嘅清洗，都會將佢變成係一個對決。佢同時係陣地戰，但係當嗰個對決出現嗰陣時候，那個官司出現的時候，它也是一種運動戰，因為它可以在過程裏面去吸納或者動員很多其他的人起來。而這個不會只是限於什麼呢？我覺得不會只是限於因反送中警暴造成的街頭那種的對決、那種的衝突，而是會全面在公民社會裏面出現。但是它一下動員起殺來、殺過來那一下是很令人害怕的，我覺得。這個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裏面都是這樣，包括在新加坡的發起的用政治運動去管治的社會的方式都是這樣。運動一來那是鋪天蓋地的點名啊，點你名等你其他的同事彈開啊，不敢跟你吃飯啊，不敢跟你聊天啊，怕你是變成 label 你成為黑五類啊，在學校裏面成為黑五類啊，然後跟著打擊你的自信心啊，這些是會出現的。其實是，但是如果當你的社會本身，我們想回波蘭好、南韓最黑暗的時代的時候，包括台灣在美麗島大審判之後，為什麼他們那個社會的力量有幾個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個叫宗教、教會，台灣的長老會、南韓的基督教的教會。如果大家看逆權公民那部電影，你都看到其實那個教會對那些政治被迫害人士那個的，就是收容他們。我們其實有百幾年來悠久歷史的公民社會自治的傳統的香港，我們很早已經有社會自治了，就是這個什麼文武廟嘛。文武廟是英治下面可以自己審理案件、華人的衝突、官司、商業糾紛的地方來的，文咸街中環那間文武廟。跟著什麼東華三院呢？東華三院是社會自治的代表來的，在中國的社會裏面，這些是很少出現的東西的。跟著到什麼 Sanitary Board 呢？潔淨局呢？因為太平山鼠疫而成立的潔淨局呢？都是社會自治的基礎來的。我們經常問我們的強項在哪裡，我們除了有國際化的人才、專業人士、兩文三語、語言能力之外，其實香港我們 最自己看不到的是什麼呢？其實我們有很悠久的一個自由的傳統、自治的傳統。在亞洲來講，根本上那個歷史是遠遠比共產黨悠久150多年、160多年。但這種自治的傳統裏面，那個我們怎樣因為過去我們的資源發掘我們歷史的資源，然後令到我們可以面對將來一個這樣的一個全面管治權的一個主動出擊的時候的情況呢？你成立很簡單，你國安法打開個門，成立一個政治部。其實我成日都話，根本上佢唔需要大鑊大鼓去做啊！而家佢已經係轉空曬。你見到起訴散運嘅人，到而家起訴反送中嘅人，佢根本上已經串通曬所有殖民地惡法裏面，然後要行政長官用盡曬呢啲嘅鎮壓性嘅權力去對付噶啦。呢、這個咪就係全面管治權嘅一部分，就係、是、駱惠寧所講該激活就激活咯，咪就係、是、咩叫煽惑他人煽惑？我想問。你看看、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即上過來我們節目、鄭麗瓊，喂大哥，他那個控罪聽都沒聽過，這個就是該激活就激活咯。後面有個黨在這裡將這些這殖民地的所謂 Draconian 的殖民地的權力將它全面激活嘛，他根本不用，根本上不用用那樣東西。那樣東西是什麼呢？那樣東西是一個震懾的作用。我覺得 就是你下面繼續大家跳舞，係嘛？用夏寶龍的講法，舞跳得更好。但是上面在呢個舞廳的大廳有一盞，哇！成三尺高的水晶燈掉落嚟，而呢盞水晶燈上面是有一條大蟒蛇喺度。很多人以為大蟒蛇梗係睺你唔覺意，從一聲走落嚟咬你啦。呢個就是他寫好的劇本。錯，他的劇本是要在跳舞的人，每一個人都感受得到那盞水晶燈那條大蟒蛇那條脷，你咪跳咯，繼續揾錢，舞跳得更好，馬跑得更快。無論你是外商，你是台商，新加坡、日本、南韓，你就在這個大蟒蛇下面繼續跳舞了。不跳得不得？音樂未停不准不跳。我覺得是不是這樣就代表完全我們放棄或者沒有希望呢？這樣始終都要 回應這個問題，我覺得。但是如果我們有這麼深厚的自由傳統，我們將我們提煉出我們香港人的精神是什麼呢？在這一年裏面，或者由2014年開始，這是一個 soul search 來的。我覺得我們知道我們 be water， 我們要用盡各種的方法建立我們不同的陣地，陣地和陣地之間要有聯繫，我們要團結，兄弟爬山，不分化。總會有些人會告訴你，投票冇用，移民冇用，簽名冇用，聯儲信冇用，連同牆冇用，黃色經濟圈冇用。其實唔需要搏噶啦，我覺得呢啲即係正如即係我諗呢兩年嚟不斷有呢啲咁樣嘅言論去攻擊我啦。其實，但我覺得已經我去到個地步係唔會再去理會呢啲咁嘅嘢，因為嗰啲招數其實已經用到盡曬啦。我覺得係一啲專業去攻擊人嘅一種手段嚟嘅，其實。但是我們那個核心的價值是越來越鞏固的，其實是。但核心價值鞏固就是當你理解了對方的藍圖的時候，他的 play 是怎樣的時候，就好像打 rugby 一樣，就是打這個美式足球一樣。那究竟我們的 play 是怎樣呢？如果沒有一個的大台，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一個方式的時候，我覺得是要回去我們最已經擁有的一些組織，專業的大律師公會、記者協會、教師公會、職工盟，去成立更加多的一些的工會組織。其實在這個登記做功能組別選民裏面，很多這些組織成立了，我覺得。第二，要將它變成是一個陣地戰，那個陣地戰裏面他 define 個 battlefield 喺嗰度啫，我哋都可以 define 我哋嘅 battlefield 噶嘛，我哋 define 我哋嘅陣地，我哋嘅戰場喺邊度噶嘛，係咪？如果教育係重要嘅，我相信好多人會去，有時間嘅人、有理念嘅人，應該去選去做家教會嘅代表啦。社區自我管治係重要嘅，自我管理係重要嘅。咁你有時間嘅人、有能力嘅人，應該去選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嘅代表啦。去用法團連結當區的區議員。如果社區經濟是重要的，那些黃店不單止大家大大力去懲罰它，也都要變成一些據點。這些據點除了擺文宣之外，會不會在社區裏面還有其他 function 呢？這樣我覺得仍然是有很多的空間，在個生活的層面，在個生活的層面是可以是去建立一些據點。如果我們的公民社會是有這麼久、這麼悠久的歷史，是在亞洲或者是世界的自由城市裏面其中一個典範的一個這樣的城市的時候，而我們就要好好利用我們已經有的東西。很多的人會說，哇，即我們沒辦法，因為他的 Phantom Power 是很厲害的，就是他動員起上來的時候是很令人害怕的。放狠話的人又有譚耀宗啊，嗰啲係嘛？連反國安法都要 DQ 咁樣，佢一定說話一定講到盡，講到最盡添。我覺得 國際社會裏面究竟個反應，德國嗰種外長嗰種嘅對王之峰嘅扣帽子嘅方式等等，可能令到好多人好憤怒。但我哋仍然係要 present 俾國際社會知道，呢個唔係一個，因為中共係要將香港新疆化。新疆化係咩意思？唔係變成新疆種棉花，而係將香港任何嘅抗爭變成係一個嘅恐怖主義襲擊，係分離主義運動。個目的係咩咧？國際社會就會收聲。因為你歐洲你自己呢個歐洲裏邊嘅分離運動、分離主義運動，你咪一樣打，關你咩事啊？我而家打嘅分離主義，所以德國外長呢頂帽係我覺得係扣得好型嘅。其實我一早講嘅，德國政府嘅衰政政策對中共嘅衰政政策係會令到歐盟嘅外交係受制於呢個德國。睇下呢個歐中嘅峰會裏邊，佢會唔會提出香港問題討論咧？大家賭一賭啊！我話一定唔會。如果德國繼續係主導呢歐盟嘅話，但係唔係咁樣，我哋就覺得唔需要向外國嘅一般嘅人民、傳媒或者係佢哋嘅反對派去將香港嘅故事去講出嚟，唔一定淨係話嗰種悲情。而香港作為一個自由、一個咁悠久歷史嘅一個自由嘅城市，係咪就係咁嘅燈光熄滅咧？呢個係一個我哋要穩站喺普世價值呢一邊，將成個香港嘅故事好清清楚楚去變成影像、變成宣傳，去話俾世界聽。即係好多人話，即係我好多時去講好多嘅睇法，係想指指點點，係咪由大總統、大將軍、冷氣軍師咩帽子都扣過曬？其實，即係我。只是盡我自己一些責任，將我看到的東西、了解的東西或者我相信的東西跟大家分享的。其實不喜歡的其實不聽就可以了，就是這麼簡單的。其實不會存在任何哪個人想試圖什麼什麼，除非講說話那個人是這樣想法，他才會這樣看人的。其實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那我們有機會可以其實再將這個問題深入討論，運動戰和陣地戰怎樣互相結合。但是這個大家有時間可以看一看的，其實就是 Antonio Gramsci 葛蘭西的這個理論，上網一打就找到了，其實一點都不困難。對於公民社會的分析等等也有很多的文獻資料，甚至是 case studies。 也都香港現在的抗爭模式也是世界遍地開花，根本是在這個的時代，一個大的時代裡面呢，反而要做一個擁抱知識的人。如果大家是想看下書啊，看多些我介紹的書啊等等，可以在上去城寨的 Patreon。除了還看歷史之外呢，我會有一個 audio 的節目，就是叫做讀書好。就將我每個禮拜在蘋果日報介紹的書呢，就會再用聲音呢，就不是照讀一次，其實是長很多的，其實就會講出即為什麼這個時候我要看這本書呢，這樣也挺有趣的。如果大家有看過以前我寫的書評等等，可能都會知道即是我的 approach 是怎樣。如果未看過的，那你可以加入。其實10元美金就最低消費啦，77港紙到啦，這樣一個月。那我相信如果我們6年來的努力是大家覺得值得支持的，不是去計算究竟你給了多少錢得回多少東西，而你支持我們的信念一路做下去，一路走下去的話，我很希望你可以成為我們 Patreon 的支持者。拜拜，明天見。